咁我哋今日咧好高兴咧，我哋请到梁永善牧师帮我哋正道。佢咧嘅正道嘅题目咧就系投奔怒海。我哋将时间交俾梁牧师。 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你哋好。咁好开心咧，可以同大家咧嚟到去分享神嘅话语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嘅题目叫投奔怒海。我唔知大家会唔会好熟悉呢个名字啦。咁因为其实是一套电影嚟嘅，呢套电影系1982年上画。咁咧由許鞍華做導演嘅，仲相記得咧就係劉德華第一套嘅電影，咁就係講越南啊，即係叫越南共和國啦，即係南越啦，被北越嚟到打贏咗，咁啲人咧就要逃離呢個地方，咁啊所以叫投奔怒海啦。咁啊當年係非常賣座嘅，嗰個嘅票房係1547萬啊，咁亦都評為咧全港即係應該100部要睇嘅電影裏邊咧嘅第8部嚟嘅。當然今天我們呢在海外的人都有些感覺自己是投奔怒海，但我們不是說這些，是說耶穌基督呢他所行的神蹟，以及跟著是彼得他都經歷到另一個神蹟。時間的問題，剛才我們應該已經讀了這一段的經文了，就是說耶穌呢行完五餅二魚的神蹟之後呢，就叫門徒上船，他自己在山上來到禱告，誰不知道呢，那個過程當中呢，那個風浪很大，但耶穌呢就在海面上行走，那些門徒很害怕，就說鬼啊，這樣耶穌說放心，是我來的，這樣那怎麼彼得就說，主啊，如果真的來，你叫我在這個的海上照樣走過來啦，那耶穌說好啊，你來啦，這樣彼得走了一段路之後呢，但因為見到風浪甚大，咁咧就跌咗落水嗰度，咁啊叫救命啊！主啊，救我！咁啊，主耶穌即刻伸手咧拉佢上嚟，就話：你呢個小信嘅人點解要疑惑咧？咁樣，咁啊上咗船之後咧，風就止住啦。咁船上人都好驚，就敬拜佢：你真係神嘅兒子！我諗大家都好熟悉呢一段嘅經文，其實裏邊有好多好寶貴嘅教導俾我哋嘅。第一就係我哋先睇睇，原來耶穌要冷靜退卻。咁點解呢？咁樣耶穌催門徒上船，先到到那邊去，等佢叫眾人散開。咁然後呢，眾人散咗之後呢，佢就獨自嘅上山去禱告。咁究竟係發生咩事呢？咁樣原來四卷福音書裏面只係記載咗同一個神蹟啫，一個神蹟四卷福音書都有記載嘅，就係五餅二魚嘅神蹟。當五餅二魚神蹟一開始即係完咗之後呢，哇！啲人就好更加欣賞，同埋要擁戴耶穌做王啦。咁點解咧？佢諗啊，如果耶穌做王嘅時候咧，佢至少唔使驚冇得食啦，係咪先？咁啊，哇！啲門徒見到耶穌被咁多人嚟去擁戴要作王嘅時候，哇！佢哋咧都非常嘅興奮。佢又諗緊，哇！如果耶穌做王嘅時候，我哋已經係跟隨佢入室弟子咧，咁一定咧有高官可以做啦，係咪先？咁喺現實裏邊你都見到㗎。咁啊，最簡單啦，香港咧，即係咁多官員裏邊，邊個民望最高啊？咁其實唔係非常高，但係相對係最高嗰個咩咧？陳茂波財政司，點解啊？因為負責派錢啫嘛，其實啲錢唔係佢嘅，但係佢派錢嘅時候咧，哇！啲人就覺得好啦咁樣。雖然一路都鬧嘅，仲要分咁多時間嚟到派，係咪？要分兩段時間。咁所以咧，你都留意到，有多人咧係好想接近嗰個權力嘅。在權力的當中呢，哇，他就可以呢有這個權勢，所以門徒非常的興奮，他很想呢來到去經歷到即是主耶穌那種的榮耀，可以來到分享啦。但是呢主耶穌說到絕對不是，他就要做什麼呢？他要叫門徒離開，因為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引誘。如果我們再看這件事的過程是什麼呢？就是當日耶穌其實心情是非常的傷痛，因為點解咧咁樣？就係、是、施洗約翰咧，係指責當時嘅王，你喺道德上面犯錯。咁結果咧，因為你指責權貴啊嘛，唔單單要滅聲，要滅埋個人啦。咁終於施洗約翰就被斬頭啦。耶穌知道呢個消息嘅時候，佢係非常嘅難受，佢好想同門徒自己安靜休息一啲時間，但係羣眾唔會理會佢嗰個心情係點樣噶。咁好多羣眾去嘅時候，耶穌有一個很大的感受，聖經說到馬可福音6:34，耶穌出來見有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，因為他們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，於是開口教訓他們很多的道理。那個時候哇，耶穌分享信息，跟著後來因為黃昏日落了，那耶穌就用五餅二魚的神蹟使幾千人得著飽足。那剛才我說那些人是不是很想擁戴耶穌做王的？ 咁耶穌就喺呢個咁嘅情況底下，佢做啲咩嘢咧？耶穌既知道眾人要來強迫他作王，就獨自又退到山上去了。留意到耶穌恆常一個人個別同神了教交往，親近神。佢喺呢個時候咁多人嚟擁戴佢，呢個一個好大嘅試探，就好似魔鬼咧當日叫耶穌喺殿頂跳落嚟嘅時候。話如果佢完全唔受傷，啲人咪覺得佢好厲害咯，就會擁戴佢啦，甚至會將世界萬國榮耀俾佢睇到，叫佢跪一跪拜佢，咁就可以了。但係耶穌話到，只要敬拜主你嘅神，唔可以試探佢，係咪？你留意到原來魔鬼可以用權力、用呢一個嘅金錢、用好多嘅榮譽嚟，但係去吸引耶穌，叫耶穌咧唔使走呢條十字架嘅苦路。所以呢一次是另外一次群众被魔鬼利用，嚟带佢诱惑耶稣。面对呢个咁大嘅诱惑，耶稣做咩咧？系要冷静退却。请大家记住，我哋要回应利害嘅引诱，好多时好多嘅诱惑，我哋需要冷静落嚟，要从欢呼喝彩之声嚟去隐退，归到神嘅面前嚟到反思祷告。我哋再要肯定神。你究竟给乜嘢嘅使命我哋？我哋嗰个嘅真真正正喺你面前，我哋系咪真系咁值得咁称许咧？所以我哋需要不断嘅检讨。我哋喺喝彩声之中，我哋需要冷静嘅反思，唔好俾喝彩声迷惑咗我哋。好啦，门徒上船咯，点不知天有不测之风云。那时船在海中，因风不顺，就被摇浪嚟带去，摇得好紧要。大家都记得一句说话咧，福无从至，但系祸不单行啊嘛。即系突然之间，你真系遇到一啲你意料之外嗰啲嘅不幸。最简单举个例，记唔记得当年喺即系8月23号咧，康泰旅行社喺菲律宾咧有呢一个嘅即系旅游啦。點不知臨翻嚟之前，竟然咧就遇到嗰個警察嚟帶入去，即係綁架人質，後屘死咗人啦。再下邊嗰張嘅相，好大嘅感受。佢哋喺埃及即係玩呢個熱氣球嘅時候，大家好開心啊！臨升空之前仲喺度微笑，點不知竟然喺半空之中呢、這個熱氣球有意外，佢跌咗落嚟，死咗唔少嘅人。所以我哋完全有陣時諗唔到，突然之間禍患就嚟啦。就正如香港，你點諗到4、5年前？你係諗唔到會突然之間香港會有咁大嘅轉變，有咁多人嘅嚟帶去逃亡，係咪？咁所以你睇到世界上邊咧，真係有多好令你意料之外嘅不幸嘅事會發生嘅。事實上，世上邊冇波浪嘅海洋冇啊，呢、這個嘅海浪一定有好多嘅波浪翻騰，人生亦都冇可能咧完全冇波折嘅。所以我絕對不能夠因為惧怕呢個嘅巨浪狂風，所以我哋就不出海，將你船永遠泊在岸邊。呢、這個是經歷不到你自己嗰種嘅潛力，或者更深經歷神嘅。今日我哋基督徒絕對不能夠因為世途險惡，於是我哋就避世，我哋咧就遠離世俗，而唔去經歷人世嘅真實。我哋基督徒亦都不能夠因為怕付呢個嘅代價。而不願意走十字架的道路，當我們的主呼召我們的時候，就已經告訴我們，我們又要背十字架來跟隨祂了。我們信徒更加不應該懼怕那個的使命的壓力這麼大，哎呀，我承擔不到的，而就不去實踐給主給我們這個的大使命。所以記住，原來在我們人生之中，可能突然之間有很多的意料之外的事出現在我們當中。佢可能我哋啱啱離開我哋自己嗰個嘅即係成長嘅地方，佢哋係帶住一種好無奈、好不願嘅心離開，甚至遇到好多嘅衝擊或者困難。但我仍然相信咧，喺呢個當中咧，我哋會經歷神更多嘅。好啦，但係耶穌親自嘅嚟到佢哋當中去解決你嘅困難。嗱喺呢個時候，門徒會諗啊，喂，而家我哋。面對呢個風浪，我哋嘅呼召喺邊度啊？佢唔喺呢船上邊喎，佢喺陸地上邊喎。喂，佢啊安全啦，但係我哋啊慘啦，我哋而家點啊，隨時會沉船噶。佢仲會諗一諗，係佢叫我哋上船嘅。點解叫我哋上船嘅時候，而家就會有呢啲咁嘅情形出現？咁究竟 我哋嘅主系咪真系眷顾我哋？咁但系如果你留意到嘅时候咧，呢啲嘅人嗰种嘅质疑系唔出奇嘅。咁而且佢哋系经历到好长时间，门徒摇橹约行了十里多路，咁但系突然之间见到耶稣喺海面上面行走，佢就惧怕啦。真係驚，佢哋驚係唔奇怪噶，即係你諗下狂風巨浪之下，有個黑人黑影啊，慢慢走過嚟嘅時候，點會唔驚咧？咁樣，佢心裏邊咧會質疑耶穌，點解佢催我哋上船？咁佢咪真係愛我哋？如果佢真係愛我哋嘅時候，佢叫我哋上船，點解而家我哋會遇到呢啲咁嘅情況咧？咁樣，但係如果你留意到聖經另一段經文記載點咧，耶穌原來點樣呢？是一路的嚟去睇住佢哋嘅。马方第六章有47、48两节。到了晚上，船在海中，耶稣独自在岸上，看见门徒因风不顺，摇橹甚苦。咁嘅时候，你留意到原来耶稣一路一路的嚟带去睇住佢哋。今日神有时容让我哋面对一啲嘅困难冲击。呢啲都唔系因为我哋犯嘅罪而引致嘅后果，我哋都会质问紧神啊，点解会系咁样咧？原来神有阵时透过呢啲嘅苦难冲击，带我哋去另外一个嘅地步里边，可能为我哋开一条更加阔嘅路，让我哋嚟行。更加最重要就喺呢个过程当中，佢让我哋都有更多嘅了解。所以我哋要知道一件事，喺困境之中，我哋嘅神。冇抌低我哋，喺适当嘅时间里边就会出现，俾门徒安慰，并施予援手。我自己离开咗我自己，即系出生啦、成长啦，或者侍奉咗好多年嘅地方啦。咁当我啱过嚟英国嘅时候咧，都面对好多不明朗嘅因素，离开咗所谓我哋嘅安舒区个 comfort zone。但系我回顾呢年几两年。我经历神更多，更多好特别嘅恩典同埋祝福，所以请你记住，或者我哋会喺黑暗困境之中，我哋甚至会质疑紧神，但我哋嘅主必定嘅与我哋嚟到同在，呢个系好重要嘅。好啦，啲门徒后屘见到有个黑影嚟紧嘅时候，好惊啊！佢哋系应付作贼喎。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就惊慌了，说：是个鬼怪，便害怕，喊叫起来。嗱，我哋唔可以怪啲门徒噶，因为嗰阵时风浪大作，点可能我哋会见到有个人，哇，慢慢喺个海面上边波涛汹涌嘅时候走过嚟啦，所以佢哋系好惊咯，叫鬼啊咁样。咁有阵时好大嘅感慨啊。其实是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，但是当了他是鬼。有时候我们的神出现在我们身边帮助我们，但有时候我们看不到，反而有时候呢我们会认贼作父。有些人呢对我们表面好像很好，但原来很可能呢他是不怀好意的，他是别有用心的，但我们就以为这些人是很好。就好似咧，魔鬼佢引诱耶稣嘅时候，一开始嘅时候，佢唔系用狰狞嘅面孔啊嘛，同耶稣讲：你已经有40日冇食嘢啦，你肚饿，你系神嘅儿子，你有能力可以将石头变饼啦，系咪先？所以今日有阵时我哋都要好小心，有啲人可能对我哋好嘅时候咧，可能系包藏祸心，甚至咧有阵时咧会混入去我哋当中咧嚟去做一啲不法嘅事，所以好小心。咁耶稣咧？即刻同佢讲，你放心，系我，唔使惊。咁门徒一认到主嘅声音咧，就真系安心咗啲啦。呢个又带俾我哋一个好重要嘅信息，就系我哋平日同神嘅关系好唔好啊？唔好谂住临急先抱主脚。如果我哋平日同神嘅关系好，或许有阵时我哋喺困难嘅当中，我哋甚至会质疑神，但系神透过圣灵，佢会嚟带喺我哋内心里边嚟到工作。用我哋平时可能睇过嘅圣经，成为我哋嘅提醒同埋安慰，所以我哋能够喺困境当中好快企翻起身。因此，我哋要着紧嘅就系我哋平时 有冇同神有好建立关系，呢、这个系好重要嘅。好啦，咁结果后屘佢哋上咗船啦。嗱，呢个系第一个嘅神迹，就系、是、耶稣行海、哦，证明佢有大能力，能够驾驭呢个嘅困境，亦都咧能够帮助我哋咧解决呢个嘅困难，呢、这个好重要。但系随之而嚟咧，系第二个嘅神迹啦。呢、这个神迹系乜嘢呢？就轮到彼得行海咯、哦。你有冇留意到彼得是一个怎样的人呢？真的很特别，他是不甘于平庸的、哦、当耶稣说是我的时候，他们认得耶稣的声，于是彼得就说了，主啊，如果是你，请你叫我从水面上面走到你那里。我们想一想先，傻的，耶稣行海，你要行什么海啊？你行来做什么啊？你有没有经过大脑想东西的？但我相信彼得是没有的。彼得他那个性格是很爽朗，口直心快，是乐于的你有冒险，也很甘于的你有尝试。他什么都要试试，他很喜欢呢采取快攻略，他是先行动后思想，行而后思的人。某个程度呢，我都好像彼得的，成日时讲嘢呢又不是很经大脑啦，没有好好地的计划，很好详尽呢，那我就开始采取行动。但正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性格，才能够令到彼得创造出一个新的境界，很多的突破，更加好特别，他能够经历到别人没办法经历的经验和祝福，这个是很重要。好了，彼得跟主说，主要如果是你，你让我走在你的海上面，来到你那里，你留意到耶稣什么的回应？耶稣不是说，什么？我走你又走？你行嚟做咩啊？好奇怪，耶稣佢话到好啊，你过嚟啊咁样。但你留意到呢、这个呼求，某个程度又唔系完全嘅冇理性嘅。佢话主啊，如果系你，佢要确认到呢个真系你嘅时候，佢就想让主俾佢有呢个能力行上去。所以佢呢个呼求好似好唔合理，系咪？但佢却系不甘于平庸。他要突破，他知道他自己呼求的对象呢就是主，要有他的允许才可以完成的。他的行为是出于对耶稣基督一份的单纯无伪的信心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今天我经常都这么说，在我过去的日子当中，我经历过很多试啊，试下没有放假，那即管试下，不得又冇乜所谓嘅，吸收经验咯。最简单举个例，嗱，右上角嗰两幅嘅画咧，系我个孙女画嘅，两个孖孙啦。咁但系嗰个相架系新嘅，喺一个慈善机构里边咧，即系嚟带去卖嘅。咁但系呢个机构系唯一一间我见过嘅，就话不准讲价。咁我虽然话唔准讲价咧，咁我谂讲下又无妨嘅，我就问佢呢两个。新的想即是这个想架呢，如果我买呢可不可以有 discount 啊，这样。我想不到喎、啊、他真的给我。好啦，这里呢大家知道在英国呢我们会吃东西呢，咁呢有一个就是即切两三片肉给你，但是那些沙律可以任食的嘛。咁我见到他那些头和尾呢其实是很好味的，即那些才好吃的嘛。咁我就问可不可以给这些我，我好乐意啊，哇几抵啊，我吃得更多。这个是我生活的细节，但最重要是什么呢？在侍奉上面。大家如果熟悉我知道，我建立永恩堂的时候由零开始，我离开的时候30年，我建立了6间的教会，3个社会服务中心，但最特别还有一间永恩小学。就我知道我的区的时候就一年班不够学费，咁政府就會攞一間已經殺咗校10多年嘅啦，丟空咗嘅校舍，重新裝修，然後就招標，就話咧，即係睇下有邊啲嘅機構你哋想辦學就入標啦，咁啊寫建議書，咁就然後就可以咧睇我哋批。咁我知道呢消息，我不如我哋試下啦。於是我哋聯同另一個機構咧就寫建議書。我話都寫啫嘛，又唔使俾錢嘅，唔得咪算咯。咁我同弟兄姊妹讲，我哋祈祷啦，其实得嘅机会咧系微乎其微噶啦。但系出乎意料之外，我哋竟然系乜嘢呢？就系、是、做到呢一个嘅明恩小学，亦都同咗好多家长传福音，神好有恩典。 所以我哋究竟要试咯，唔试你永远系唔会成功。但系试嘅时候都一样可能会失败，但亦都可能会有机会成功咯。好啦，咁彼得真系投奔怒海咯。主耶稣竟然话你来吧，耶稣冇责备彼得，你讲咩而家？佢叫佢嚟。咁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往耶稣那里去。所以记住，我哋嘅呼求系要对准神，我哋靠住神就能够突破，神都会欣然嘅嚟去接受我哋呢一个嘅呼求嘅。我哋向神咧嚟到要求大事，我哋更加唔要同神讲，神我要为你做大事，呢、这个先至系好重要。我要为你嚟到有呢个嘅突破。但好可惜，彼得后劲不继，点解呢？他行下的时候，圣经里面很清楚讲，只因见风很强，害怕起来，将要沉下去，就喊着说：主啊，救我！你有没有留意到，彼得不是一落水就立刻跌了下去，他行了一段路，但行下的时候，他见到风浪很大，于是他就怕了。但不要忘记，当时耶稣是没有改变到，都是在海上面，风浪都没有改变到，都是很大风很大浪。改变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彼得，他将个焦点转移了，他不是再定睛看着耶稣，所以他看到风浪他就怕了。往往最大的问题有时发生的不是外面，是我们的心境。有时我们不能够控制外在的环境，但我们要控制我们的内心嘛。老鼠你怕不怕？很多的姊妹都怕老鼠，理性点去想，老鼠咬你不死的，老鼠见到你他都怕，你怎么怕他呢？但原来就是有时我们的内心，熟悉我那些的弟兄姊妹都知道，我一个很出名的一件事是什么呢？我当年建立美恩堂的时候，在一个公共屋邨较为污糟，刚刚下道的时候，突然之间星期日来的，有只老鼠走出来，还在我的前面经过，我就一脚抌落去，竟然俾我抌中只老鼠啊！第一行嗰啲人睇得好清楚，吓到不得可了。我继续讲道，继续暗中运力压落去嘅时候，压到后尾我知道佢已经死咗啦，冇晒反应啦，我就拨一拨。坐第一行嗰时，嗰个嘅主席咧就醒目，个弟兄嚟啦，即刻立走咗嗰只死老鼠。我都试过揾拳头啊，揼死一只老鼠仔啊，喺我张台嗰度。所以好重要就系你嘅心境系多过外在的环境影响紧我哋。好中意一篇嘅文章，我哋唔能够控制决定自己生命嘅长度，除非你自杀啦。但我哋可以控制生命嘅宽度。我哋唔能够改变天气，但我哋可以调节心情。我而家同大家分享紧嘅时候，乌天暗地，其实系日晏昼嚟嘅，但系落紧雨。但我谂下都几好啊，咁啊可以唔使淋花啦，系咪？好啦，我哋唔能够改变面容，除非你整容啦。但我哋可以展现笑容。我哋唔能够支配其他人，特别你嘅配偶，但我哋可以掌握自己。我哋唔能够预知明天有冇一嘅特别事发生，但我哋可以善用今天。我哋唔能够样样都顺利，但我哋可以事事都好尽力。所以当心灵被信心去占据嘅时候，惧怕就唔能够进入我哋嘅门里边，我哋嘅心门就已经堵塞咗啦。所以你嚟到彼得佢嘅失败系咩咧？就系焦点转移。咁咧，但系信心系要持续嘅，焦点系要对准主。呢、这个就系自胜之道。我哋更加睇到啦，特别做父母嘅，你要学呢样嘢啦。咁咧，当彼得话主啊救我嘅时候，耶稣即刻拉住佢嘅手，扯翻俾佢耶稣讲。你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耶稣是先赞赏了，然后先借什么呢？不是赞赏，是拯救了先，然后先借去责备。所以今天我们的主是什么呢？他先拯救我们，然后就教导我们。我们是先得救后学义，是不是？所以更加重要一件事，我们的主呢，他不单单注重我们会不会完成这个目标，更加重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习到什么东西，还有我们有没有成长。正如我们传福音，未必我们传的时候个个都会信耶稣的，但是当我们传的时候，我们自己都有那个学习和经历，是不是？神看的是我们那个过程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 咁所以今日我哋要學習。好啦，當耶穌掹翻俾彼得，咁於是咧佢就上船啦。船上嘅人都好驚，就話你真係神嘅兒子。可以再探討下彼得。彼得係好甘於冒險。你留意到咧，彼得係一個剛強同埋軟弱、勇敢同埋愚怯嘅混合體嚟嘅，即係佢可以喺冇地位嘅事裏面前三次否認耶穌，係咪？但是他都可以很刚强的去面对啲人嚟，但是去捉拿耶稣的时候，他说要去保护耶稣，虽然是匹夫之勇，但都有刚强，是不是？他很有冲劲，但是往往有时缺乏了坚强的意志力。他可以成就大事，但有时就在一些小事上面你有失败。所以请你记住，原来彼得他跌了落水，我们只是看他很不掂，他会失败。但你不要只看这一点，你看阔一点。彼得是比其他的11个门徒更加厉害，因为他试过走在水面上面。他不是立刻沉落水嘛，他走过一段路。虽然他有软弱有失败，但是主耶稣掹回你上来。主耶稣我相信不是抱着彼得上这船，是拖住彼得一起行翻上船，即系话彼得佢点都系会比嗰十一个嘅门徒咧嘅经历咧系更深更多。所以记住，有阵时我哋失败系通往成功嗰个嘅过程同埋途径，因为喺呢个失败嘅当中，你吸收咗咩咧？即系嗰个嘅经验啊嘛。咁好简单，即系今次我哋睇翻。那十一个门徒在坐在船上面是很害怕，但是彼得虽然尝试但是曾经失败，但是他的经历怎样都比那十一个门徒深很多，是吧？所以我自己一路牧会的时候，我都会来带去试试很多的新东西，譬如我们永恩堂到现在都有了，星期六之后早上会有那个的早堂崇拜，那这个是我自己的新尝试来的。因为呢好五日工作一宣布的时候，我就想到这件事了。同埋我们有近医院嘛，很多医护人员呢，因为他们呢不能够即很正常地生活，星期日有时回不到教会，我星期六上就有崇拜呢，就可以配合到他们，结果成功了。好了，当我建立九龙湾永恩堂的时候，我一开始的时候是怎样，人家让我识人会，我是礼拜五晚崇拜的，因为九龙湾有很多人的来带去即放工。咁如果我禮拜五晚有崇拜嘅時候，咁我哋崇拜完之後翻屋企，佢禮拜日咧可以咧可以做其他嘅嘢，或者陪未信嘅家人，甚至可以安樂醒。咁結果咧都幾成功。咁當然及後可能有後勁不計嘅，即係咁呢個都唔係即係我自己即係、就是、要去承擔。咁所以你留意到就係咩咧？我哋要試，可能會失敗，未必一定次次都成功。但楊牧公牧師很清楚提醒我們一件事，我們為主去嘗試，縱使失敗也好，但是神是會接納，還有這個過程裡面我們學到更多的東西。看楊牧公牧師，我很欣賞他，他一段的討論是很值得我欣賞。他沒有人不跌倒而學會走路，沒有人不患病而可以成長，沒有人不犯錯而懂得選擇，也沒有人不受傷害而懂得生命的意義。是每个人都会有这个的软弱，都会有这个失败。阿神啊，谢谢你这份宽容与厚意，赐我机会去犯错，以致我可以成完全。意思就是神有时容让我们犯错，给我们经历，以致我们可以更加的成长，更加的成熟。但我觉得最欣赏那段的祷文是后面那句，求你赐我勇气去使用那份机会，特别这句，更承认别人也拥有那份权利，是犯错误的权利。即意思就是有时候我们自己犯错呢，哦，我们就有很多的解释，但是别人犯错是啦，是这么衰的啦，这样。所以这个学习怎么接纳别人。我想很多的人都有很多的即经历啦，我有会有过了来英国，本来是做物业经理的，但是来到的时候会怎样，他不是要做什么呢？去嚟都系去做 warehouse 咯，搬嘢咯，好辛苦，但我觉得舒服好多，即系放工就放咗工啦。佢所以识嗰啲人咧，本来唔识装修嘅， 但是因为这里什么都要自己做嘛，现在熟能生巧，他接装修来去做。我也看到有些年轻人在 Manchester， 他本来完全不是做饮食业的，但是现在呢他是开了一些饮食 的工作，而且做得挺好，生意不错。那有没有失败过呢？他有啊，他整东西的时候呢，譬如他整那些 的餸呢，是要试很多次啊，发觉不得，那么要试终于可以成功。那么甚至去年呢，他有整月饼添啊，都卖得挺好添。那么但是他来英国之前呢，他是完全没有掂过这一些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就要去留意到很重要，就是我们有没有去试，可能会有失败，但是吸收到经验，求神来到帮助我们。好了，我们现代的应用是什么呢？今天教会，今天有很多人他们会来到去回教会啦，教会有时候就要开一些新的方法，譬如都为我祈祷啦，我就见到有很多的即是青少年人，他们呢因为未能够真的融入到当地的华人教会，在主学未必能够即满足到他们，因为呢是很多人一班一至六年班，可能是一个主学或者是分两班的。于是我就试咯，我未知成功与否的，我就试现在每个月有两次是跟一些年轻人呢是有网上的聚会，是由12岁以上的到20岁到，希望可以跟他们 keep 住那个信仰。这个就要试咯，咁教会愿唔愿意去尝试咧？呢、这个系好重要。咁仲有就系个人啦。头先我已经讲，我哋个人有冇呢一个嘅突破咧？咁呢个系好重要。咁我哋有冇嚟带去尝试咧？咁你见到咧，即系有啲嘅人，佢哋嚟带去做老师，但系竟然嚟去做搬运，但系觉得可以有更多嘅经历。所以求神嚟到帮助我哋，即系我哋要记住，我哋系要益田。师傅，我哋唔系净系嚟带去谂，哎呀，以前喺香港就点好点好。咁嘅时候咧，我哋要有正确嘅思维。原来我哋而家受紧一啲嘅苦，可能系为紧我哋嘅儿女，帮助紧佢哋。记住，失败系通往成功嘅过程同埋途径，呢个系好重要嘅。因为尝试而失败，头先已经讲过啦，总好过坐船上面观看而失去咗尝试嘅机会。好，最后用一段的祷文作为结束，这个是圣公会一个的主教的祈祷来的。学不要只求舒适的生活，更要求作坚强的人，不要只求迎合你力量的工作，更要求迎合你工作的力量。大家明白这两句的说话很有意思。我不是只是 just me， 好真，我已经一把年纪，我可以安享晚年，但为什么还要去开创一些新的，刚才我讲青少年 的平台呢？为什么还要周围去讲道呢？我还要去经历更多呢？就是我要去突破自己。所以他说，这样你的工作虽然没有神迹，你自己便是一个神迹。每一天你会惊讶于你自己，并惊讶因着神的丰富所临到你身上的丰富。这个是很宝贵，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记住，我们人生好像一条橡筋，橡筋是没什么特别的作用，但橡筋一定是要扩开它，扩大了之后呢，那然后呢才箍到一些东西，让我们的生命被神来扩展，让我们可以有这个冒险的精神，是为主而冒险，投奔怒海，我们经历更多。愿意今天的分享都成为大家的帮助和祝福。